每年11月11日，英联邦国家都会举行国殇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 原称停战日。这个纪念日是于1919年11月7日由英国乔治五世创立，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结束。在早上11点正，全国会静默1分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超过41万澳洲年轻人响应呼召走上战场，在5个士兵里面有1个永远都回不到家。 Remembrance Day 是提醒后人自由民主得来不易，我们今天可以做的只是感恩和纪念。在今年的 Remembrance Day， 请参与你城市的纪念活动，或在工作地点自行发动纪念仪式。永不遗忘， Lest we forget。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好，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澳楼广东道的南风窗。今天是11月7日、星期五的晚上，在我身边有思华和 Sam。 各位好。 各位好，大家好。 喂，大家这排继续有没有看、新闻留意着香港的事呢？ 当然有啦，这个世界的 很注视的都 雨伞运动啦，或者雨伞，我喜欢用雨伞革命，即已经是去到第41日了。样近排网上呢就疯传了一两张照片，有一个很熟悉的面孔，对我来说很熟悉呢，就是其实是、彭定康、他呢就、在这个、典礼里面呢有学生咧就递咗个黄伞俾佢，咁佢咧就拎住把黄色伞咧就同啲人一齐影相咁样。好多香港人啦都会留意住，或者好多网上嘅朋友咧都会留意住，哦佢有把黄色伞啊，或者系因为呢把雨伞革命咁行啊咁 hit 啊咁样，所以成日都会讲住咁样话啊，话肥彭都支持。咁但系咧原来咧其实咧彭定康咧都喺佢身上咧有带住其他嘢嘅喎，思华。 是啊，没错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其实肥胖咧亦都带咗一朵红色嘅花。咁我谂呢种咧中文可能叫做罂粟花 （poppins） 啊。咁唔知你哋知唔知呢啲罂粟花系有啲，除咗同毒品有关，系有啲咩意思嘅咧？ 嗱，我咧就成日睇波嘅，咁所以咧我睇英超嘅，咁咧我都留意到咧，之前嗰两个礼拜咧嗰啲踢波嘅联赛咧，即系已经见到啲无论系教练啊，或者系即系啲冇出场嘅球员咧，佢哋都身上咧着西装嘅话咧，都会带住一朵好细细红色嘅花仔咁样嘅。 系，咁咧系好，即系好有纪念价值嘅。我记得我自己细个嗰阵时咧，喺香港读书。嘅時候咧，喺香港嘅時候咧，就逢星期六好多時都會賣旗或者賣一啲總之係善事，即係要做善事咧。有時係一個 sticker 啦，有啲就係其他嘅或者有啲編啦。咁逢到係11月咧，就係有呢啲咁樣嘅紅色嘅紙做嘅花嘅，咁就係籌款咧，都係即係又有咁樣嘅籌款啦。咁我哋細個嗰陣時都會係好習慣買咗之後就插喺自己嘅襟前咯。所以呢朵花咧對我自己嚟講咧係好有紀念嘅價值，亦都諗翻起自己細個喺香港嗰種即係無憂無慮啊，生活喺呢一個九七之前讀書啊、就業啊，都係好相對嚟講係比而家快樂好多嘅日子，即係俾我有即係好大嘅感覺咯。 死啦 ，Sam！ 我完全而家都冇完全，我完全冇印象啊 ！Sam， 你有冇印象有發生過嗰啲咩事？ 我都冇啊，我都冇，我係過到嚟做嘢，見到啲同事做咩心口攬扎花嘅咧，同埋見到人籌款，我先知道，因為佢每年都會有嗰啲退役軍人基金籌款噶嘛。 系冇错， 我嗰阵时我先知道，原来有啲咁嘅嘢喎，咁样。 咁可能香港嘅听众咧，听到我哋讲完之后都一头雾水，唔知道我哋讲紧啲咩，或者后生啲嘅都唔知道我哋讲紧啲咩。咁其实咧系咩事呢？就系咧十一月十一号咧，我哋系11点嘅时候咧，我哋系喺澳洲同埋或者其实全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都系有 全世界 系啦，有个默即系默哀嘅时间嘅。咁其实系纪念咩嘢咧？系纪念即系1914年至1918年咧，即系世界即系第一次世界大戰裏邊咧，去為到即係依個戰役裏邊犧牲嘅人嘅，我哋去即係一個紀念嘅。咁咧喺澳洲咧都會喺我哋嘅即係有個National Ceremony 喺我哋嘅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嗰度嘅。 嗰陣時每年咧，以前喺香港咧立法會出面嗰度咪會吹啲打嘅啲蘇格蘭兵咧。我記得好似係紀念依個送花有花圈噶嘛，記唔記得嗰陣時？ 哇！你問我真係冇印象嗱，我好明顯，我學校咧都冇依個咁嘅傳統喎。 冇啊，學校都冇啊，依啲應該係啲比較可能即係點話精英少少嘅學校先有依味嘢玩。 即係嗱父母首先我父母就一即係唔會講開依樣嘢咧，我自己咧對於世界歷史我又唔係叻嘅，所以咧即係我街上面亦都見得唔多咁樣，所以即係對我嚟講，我依個印象真係好冇乜印象完全。 我哋中國人嚟講咧，嗰、那個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比較遠少少，因為我哋只係有宣戰，我哋並冇參戰嘛。當年德國政府即係宣戰啫嘛，仲要贏 Q 埋之後，仲要冇著數分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可能我哋唔係咁想紀念依樣嘢咯。 我哋嘅即係同一個系列嘅另一個節目咧，就路邊社咧，佢都世宗都講得好好嘅。咁其實呢一個就係、是、佢有講過咧，就喺1919年嘅11月7日咧，英皇喬治五世咧就係、是、宣布話喺每一年的11月11日上午的11点呢，就记即英国的即死去的士兵，后来呢就演变到整个的欧洲呢都是即为了所有的，不是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啊、即已经有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即他们呢就是纪念所有为国捐躯的士兵。咁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新聞，啱啱琴日咧，英女王同埋比利時嘅國王咧，同時地就喺英國倫敦嗰度咧，就係、是、為一個戰爭紀念公園咧而揭幕噶。你哋有冇睇過呢一個嘅新聞啊？啱啱冇。咁其實咧呢個我啱啱睇到咧，我覺得非常之感人啦。第一就英女王啦，皇室人員就出席啦，咁就亦都係邀請咗比利時嘅國王嚟啦。咁佢哋都係歐洲即係參戰嘅國家啦，喺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有。咁呢一個嘅公園喺倫敦揭幕咧，就係琴日揭幕嘅。咁而佢哋係好有令我覺得好感動嘅，就係整個公園嘅泥土咧，其實係來自70个唔同嘅 battlefield 啊，即係戰場裏邊咧喺70个地區攞翻嚟嗰啲泥土。唔單止係咁，亦都係由一啲嘅已經為國捐軀嘅軍人嘅墓地裏邊嗰啲泥土度咧攞出嚟，然後建立呢個公園嘅。咁你會睇到，如果你睇電視嘅話，睇到佢哋咧係非常之肅穆，同埋好係令人覺得好感人地，人哋係點樣去對待自己歷史，同埋點樣係即係紀念自己係為國而犧牲嘅人咯。咁你睇到呢一樣嘢之後，你就覺得點解人哋個國家係值得有民主，又或者人哋個國家係咁享受民主？其中有一樣好重要嘅地方就係佢哋冇忘記歷史。阿世聰咧喺佢嘅節目成日都強調，我哋今時今日喺澳洲，我哋樂享民主以及自由，但係事實上係好多人係用鮮血去造成。咁所以我哋而家喺享受嘅同時咧，我哋不單唔能夠忘記，我哋仲要好感恩。並且我相信你啱啱有下一代，我哋要讓我哋嘅下一代都知道民主咧，從來都係得來不易嘅，而且裏邊係有血有淚，同埋有好大嘅犧牲嘅。 即係我有時即係我最記得我啱啱移民嚟澳洲嗰陣時啦，咁即係有一排咧，就因為嗰陣時冇嘢做啊，放假冇嘢做，咁我阿爸咧就成日帶我去嗰啲 RSL club 咁樣樣，咁咧就會喺佢哋通常咧佢嗰個時間咧就會有一段時間就會全部人起曬身，咁佢哋就靜埋一分鐘嘅 let's be for 嘅，對我嚟講咧依樣嘢係 係好奇異啊！究竟發生啲咩事咧？或者係點解我見到佢哋啊咁嚴肅起敬咁樣去，即係去默哀咁樣？但係點解我自己又喺處身當中，好似一個外人咁樣，又覺得自己冇好似冇份咁樣，或者係阿 Sam 你冇你嗰陣時有冇去過啊？ 冇喎，我又冇喎，係 嘛？ 公司度亦都唔覺有，即係啲人淨係攬襟花咯，就冇見過人默哀咯。不過我諗其實可能同嗰、那個點樣講，同嗰個 cultural background 有關係，因為對白種人或者歐洲人嚟講咧，第一次世界大戰嗰個意義係好深遠，因為點解？因為第一次大量使用機關槍啦，嗰、那個傷亡數字咧係歷史新高嘅，因為你諗下以前靠衝鋒係可能騎兵或者係單發槍嘅啫嘛，但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係有機關槍，係好短時間之後兩三個鐘頭之後係死咗可以死十幾萬人，係即係歐洲嘅人口唔係咁多啦，咁對當時嘅歐洲造成嗰個衝擊又好大，反思都好大咯。好多人覺得亦都係因為好點解會張伯倫當年會認為同希特拉簽嗰張紙之後，佢會覺得我哋歐洲會有和平，係因為當時嘅歐洲人係覺得哇一次世界大戰死咗咁多人。是冇可能會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噶啦，即係我哋冇可能會犯同一個錯誤。咁好不幸地，即係第二個錯誤係犯得更加嚴重啦。咁所以之後 呢一、這個就係因為人類咧並冇好好咁樣係記住歷史，而且以此為鑑咯。呢、這個係好重要。 即係頭先就係講到話我哋即係我譬如我一代咁樣啦，我環顧翻即係起碼係香港人又好，黃種人好啦，即係對依樣嘢係好似事不關己喎，唔關我事嘅喎。哦，你有你去悼念咯。即係譬如澳紐軍團日都好啊，即係我之前都有講噶。喂，對有啲人嚟講係只不過係放假啫嘛，即係去玩嘅一個時候。但係你見翻，點解啲外國即係喺澳洲嘅即係本土嘅人，你見到啲家長真係帶細路哥去，俾佢哋去知道發生啲咩事，真實參與。而你見到身邊嘅即係無論係喺香港嚟嘅或者係其他地方嚟嘅時候，即係佢真係唔會咁做喎。只不過 同埋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我記得喺兩三年前咧，有一個告白係麥當勞噶，喺呢個澳紐軍團日啦，就係、是。咁佢咧就有一個告白咧，就係、是、話所有嘅軍人咧係可以，當然可以免費飲嘢啦。其實而家老人家入到麥當勞都可以有杯免費嘅咖啡噶啦。但係佢就裏邊講一個老兵好老，成個面都係皺紋，個身咧掛滿咗襟章。咁然後咧就即係震騰騰咁行入去麥當勞嗰度就坐喺度，然後就有個人俾杯咖啡佢，跟住就話 This we forget。哇！嗰種感動咧，好感動。佢冇嘢，佢基本上都冇講麥當勞，亦都冇講漢堡包，但係佢就係有一個人親自送咗杯咖啡俾呢個老兵，咁嗰種感覺、那個 image 啊，嗰個 image 令到你嗰種成個戰爭嗰、那個，即係為咗國家而貢獻自己嗰種感覺出曬嚟。其實呢一個我就覺得嗰個商品係非常之成功。你都覺得嗱，人哋就係配合咗當時嘅每個地區嘅歷史啊，或者當時人民嗰個感受。咁所以我好有印象呢一個告白咧，我即係當時正。真係想喊嘅，唔係呃你。 講真嗱，我唔覺得頭先阿 Sam 你頭先話係可能有文化上邊嘅差異，但我有時即係我講真，我真心問自己，我覺得尤其實又唔係文化差異喎，有時我覺得即係都幾 cheap 嘅喎，望翻自己嘅時候，即係我嚟到就即係去享受自由民主社會嚇依度嘅即係公書教學啊，或者依啲免費福利咁樣，跟住到一啲即係去做一啲公民嘅一啲嘅基本上面嘅嘢嘅時候，就話搞錯啊！真係煩啊，又要投票成，即係你明白我意思啊？或者係去紀念呢啲嘢嘅時候，喂，對又唔關我事，或者我對呢啲嘢又完全冇認識，亦都冇自己冇興趣去推使自己去了解更加多。即係其實諗下，其實即係自己都係。即係衰啲咁講都幾賤嘅喎，咁樣咯。 你話唔好咁講啦，嗱，第一阿爆石， 你有 交税咁啊，對社會有非常之大嘅貢獻，同埋我諗我哋都係一齊去互相提點，同即係我聽咗阿世聰兩次嘅節目咧，我好感覺到佢真係一個好感恩嘅人啦。咁我真係即刻覺得我哋真係應該要做多少少嘢。當我哋喺關注香港嘅時候，我哋都知道，我哋諗下我哋點解嚟。仲有點解澳洲肯收留我哋嚟？到我哋嚟咗澳洲，我哋又可以為呢個國家做到啲咩事呢？咁我哋而家其實作為一個文化上嘅互有溝通嘅人，或者我哋為澳洲，如果可以嘅話，做多啲嘢。咁我覺得唔需要話覺得自己好 cheap 嘅，即 就算是真的 cheap 都可以將自己提升咁啊！呢、這個都是我哋呢個節目的目的咯。 我覺得兩方面啦，第一就既然我哋都已經是澳洲人啦，即係澳洲嘅一份子咧，咁我覺得亦都應該去認識澳洲嘅歷史嘅。咁所以既然一次大戰對大部分澳洲人嚟講，對於國家嚟講係一個common memory 嘅話，係啊，我哋同埋我哋都派兵啦，澳洲都派兵啦。咁我覺得我認為 死傷都好慘， 我哋死傷嘅portion 係最大嘅， 係啊，四分一人，五分一人死㗎。 但係搞笑嘅係，我哋通常就俾人送去當炮灰啊，一陣間又登陸錯咗個灘啊，成日俾啲英國佬點啊咁樣。但係我覺得 anyway， 即係我哋覺得我認為係從第一個層面講，我哋係應該需要認識呢段歷史嘅。 仲有，唔知你哋最近咧有冇睇過一幅圖畫咧，係好 touching 嘅，又係。在一個泥土一個土壤度，土壤嘅上面咧就係有人好開心咁玩啊，有花有草有樹木啊，有大人帶住啲細路仔喺嗰度踩單車啊。但下邊咧，即係佢係一個好似剖即係切面咁樣，下邊咧就係原來有一堆嘅軍人咧喺度死傷枕藉咁樣，就係即係顯示咗個歷史嘅圖片咧，就係喺個地層啊，地層嘅下層咧就係有人咧係建設緊呢個國家，並且咧係為此而流血。咁成幅圖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咧，你哋上邊就係有人好快樂，其實下邊就係有人咧係啲軍隊喺度建設緊，同埋受曬傷啊、死亡啊咁樣嘅一個咁樣嘅圖像出咗嚟啦。咁我都覺得就是澳洲的歷史咯，我哋一百年前就係咁樣咯嚇。 第二點講埋就係話，其實唔好話澳洲人、中國人、香港人或者咩人，其實作為一個人類嚟講咧，一場咁大嘅戰役咧，我哋都係應該需要紀念，因為我哋應該吸取教訓啦。就唔好再重複我哋自己嘅錯誤啦。咁所以你話唔好撇開你嘅國籍或者你嘅文化嚟講，其實一場咁嘅人喺人類歷史裏面咁大嘅一場戰爭，我覺得都係應該需要紀念嘅。 係啦，所以 係啊，冇見過嗰幅圖畫我哋。 所以咪覺得而家嗰個香港政府好老土咯，佢同大陸政府一樣咧，就係企圖抹殺一切所謂殖民主義。但係正如阿 Sam 你頭先咁講，無論係咪有個殖民主義。我亦都強調殖民主義本身產生是罪惡的，但是他當他一路去發展的時候呢，對於香港人來講，我相信是最好的時光。那無論是好或者不好，都是應該要記住的嘛，這件事是發生過的嘛。那所以你看香港政府現在有沒有說要紀念這個的即是為國捐軀的人啊？ 但其實你譬如說講回香港這樣啦，你不要說一次大戰，可能來我們比較遠少少啦，就講二次大戰啦，即係為國捐軀抗日嘅抗日名將，大家仲可以噏到幾多個出嚟啊？係咪先？即其實好老實講，就算共產黨自己嘅黨史都講啦，負責正面抗日戰場嘅係國民黨啊嘛，啱唔啱先？而家有邊個記得第一？即係有邊個記得抗軍孫立人？係咪先？有邊個記得薛岳將軍？係咪先？天奴戰法三次用呢、這個揸住。20萬赤腳部隊拿住支爛槍可以打贏日本仔三次，係咪先？呢啲冇人會記得㗎啦，啱唔啱先？ 唔係，我覺得佢唔記得同你唔提係兩回事啊嘛。提咗你唔記得，咁你作為一個證據算啦。嚇，佢根本唔想你知，佢甚至係抹殺。佢唔係，佢甚至係將佢修改咗添。咁於是喺咁樣嘅種種情形之下咧，你會發覺一個國家之所以國勢上升，或者一個國家之所以不斷去下沉或者墮落咧。同埋自己點樣對待自己歷史係完全有關係嘅，咁所以咧由呢度咧我又想轉化到啦，人哋咧11月11日就係好高貴嘅情操啊，咁所以兩位朋友，如果你哋喺公司或者喺屋企都可以嘅，11點鐘嘅時候咧可以靜默一分鐘啦，喺任何地區其實都可以做到，可以教自己嘅細路仔做。但係啱唔知你係知唔知大陸又有同一日喎，11月11日，我諗啊爆石你就唔啱噶啦，阿 Sam 你應該啱過呢個節日，你知唔知喺大陸有個節日㗎？喺11月11日。 哇！蕭華姐姐，你成日節目有嘢益我 嘅 喎。 係啊，益你啊！ 我都唔知係讚你定彈你喎，阿蕭華。 都唔係彈嘅，好事嚟嘅，唔係彈啫，可以買嘢啊嘛嚇。 買啊！我唔買嘢喎。 11月11日又光棍節啦，咁咧我淨係聽到個名已經覺得好乞人憎。 同買嘢有乜關係咧？同買嘢。 同買嘢有好大嘅關係啦。本來佢話呢個節日咧，其實就係大陸人設計嘅，咁諗都諗到啦。大陸人毫無想像力咁啊，不過見到四個一字，就好似一條棍咁，咁所以就話光棍節啦。即係其實完全冇歷史文化嘅 氣息喺裏邊嘅。咁仲有個名都核突啦嚇，光棍咁算啦嚇，即係土佬就係冇乜好嘢出噶啦。咁而佢咧就因為所謂經濟起飛啦，咁所以以前就唔係好多慶祝嘅啫。咁但係近年咧就因為第一就經濟有發展啦，第二就係嗰啲網上購物咧喺大陸好盛行噶嘛。我相信就算你哋唔買，你都知道大陸有所謂天貓啊、淘寶嗰啲。都是網上交易是很犀利的，我相信是全世界網上交易是最多的兩個平台嘛，你們知道，你應該知道的，全世界都有，好像 eBay 那樣，不過是中國式的 eBay。 這個我知道，我也有買衣服的， 是什麼？ 但你應該買不到的，他應該要有一個大陸的戶口才行的，是吧？大陸的 不是叫家人付錢，我叫家人交，我要這件這件這件這件這樣。 是是是，咁佢咧就第一佢就越嚟越中意啲咁嘅所謂消費噶啦，尤其是佢啲嘢真係好鬼平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喺11月11日咧，尤其是喺舊年啊，2013年咧，就喺11月11日一日之內嘅貿易額咧，通過網上購物兩個最主要大嘅網站，一個就係天貓，一個係淘寶咧，就已經有超過400亿人民幣嗰個收入，而係有史以來最高嘅，淨係天貓已經有350亿，而淘寶有50亿啊。咁不過，如果你哋睇到話有1200亿啊嗰啲咁樣咧，其實係台幣嚟嘅嚇，因為有台灣嘅網站都係即係大大強調呢一個網上購物嗰個盛行啦。咁所以你就會睇到咧，即係嗱，一來大家都知啦，大陸嗰啲物質物品係非常之劣質嘅，網上嗰啲物品啊就劣質中嘅劣質。不過就非常之平， 都唔係好咗好多啦，而家 好咗好多，但係個問題就係非常鼓勵惡劣消費咯。呢一個係對人類嘅好大嘅，即係非常之唔環保嘅，真係 國策嚟噶嘛，推動內需帶動經濟，內需拖動經濟啊嘛。 我當然知道，但係個問題咧，你凡係啲咁平嘅嘢咧，又即係網上購物，你都知啦，有時唔可以試，又睇唔到點嘅。不過因為佢買鬼咗佢，買完之後唔啱咪劈咗佢咯。咁你會發覺一個國家咁樣啊，當然不健康啦，不過中國不健康的東西當然是多，但你就會發覺兩相比較，即是人家那個11月11日那個莊重與莊嚴，還有那個對於整個世界價值那個堅守，還有中國那個11月11日那種狂熱地消費，瘋了的那種消費，你真的會覺得什麼叫天淵之別呢，就完全可以 體會得到咯。 好像剛才Sam 那麼說，即你去看回就或者思華剛才你說，即他們去用那 麼有心機，那 麼鋪排 去整建立一個公園，他們去 用盡很多不同的方法去保留這個歷史，或者是將這個歷史去帶給他們的下一代。但是反過來的時候，就是看到中國大陸就永遠用不同的東西 去蓋住這些，或者是他不想被人知道的歷史，而用其他的東西，或者說用經濟說自己是即現在經濟大國了，樣經濟起飛了，就將這件事蓋過了，來到成為即他們國民的一些的榮譽。但是調轉我們在調轉即站出來看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雙形見絕，什麼是真的叫做glory， 什麼叫做真劣質的 glory， 是真的一看就知 道。其實都不是的，只不過即是大陸是玩另一套，譬如他八一建軍節他都很莊嚴的，是不是都有閱兵啊，有這樣有那樣，只不過 你說得對喎， 扭曲了而已。 他不是莊嚴，他是威嚴，而且他那種呢，你請你留意呢，他不是叫全民去紀念某些捐軀的人士，這個是極少看到。你說得對，他不是閱兵，他是告訴你顯示他的威武，人民你不要反對我，你反對我我就焚你，你死無葬身之地。喂，今天很大的不同的，絕對跟人家將70个國家地區的泥土拿來去建設一個公園，那種感覺是完全不同。你何時見到有人因此而大型閱兵？閱兵這些基本上全部都是在一些的獨裁國家裏面才會出現的，因為這是非常之勞民傷財。你看見我們澳洲，我們的國慶日是怎樣，是有幾隻飛機在天空上弄一些紅黃藍白的煙來到，即作為一個慶典會。但你閱兵是以示自己軍容的齊整和威武呢？我告訴你，通常現代國家現代化的先進國家已經不玩這一套了。 我想起兩句說話，孔子說以德服人為王，以力服人為霸嘛。 即所以點解有啲國家係特別受尊重嘅，有啲國家係特別令人怕，但係永遠唔會受到尊重係有原因嘅。 所以咪有時你咪諗下咯，有啲人成日叫你愛佢，或者有啲國家要人愛佢，我心諗愛得落先得㗎。我見到你咁核突， 喂唔係喎，你見到李克強而家即係周圍去嚇，即、啊、係、就是、基本上喺度派錢。 派錢啊！ 係啊，跟住你見到其實基本上係用錢大人啫嘛，而家基本上係啊，而家中國有錢啦，你要靠中國，咁跟住就。我要在你的國土上面做些什麼你就要給這樣咯。 而這個恰恰就是令我覺得這個更加黑人憎的一件事，就是中國是啊，你用利誘也好你怎樣都好，他對外國的人總比對自己的國家人好。喂，咁呢個係倍感黑人憎喎，即係譬如對香港，點解你會用一啲咁樣嘅辦法、咁樣嘅手段啊？當然啦，佢希望壓服你，或者都壓得服，我唔知道我哋嘅民族係點樣去對抗呢一樣嘢。但係你睇見佢中國真係嘅，佢對非洲嘅人似乎幾友善㗎， 唔係佢哋 有好多嘅免費嘅鐵路啊、免費嘅工程師啊，幫人整讚坦鐵路啊嗰啲，實在係咁你對人哋好，我冇怪你。不過點解你對自己國家嘅國民可以咁樣嘅？ 佢哋我同好多好多國內的留學生傾過偈咧，佢哋普遍有一種心法好奇怪嘅，佢哋覺得咧就係點講大國心態喎，即係譬如佢哋講開越南問題咁樣啦，佢哋開口咧可能俾人即係可能洗腦洗得多啦，佢開口就話喂南沙群島自古以嚟就中國一部分啦咁樣，咁我同佢講我話你咁樣講喂其實越南自古以嚟都係中國一部分嘅喎，自漢朝以嚟已經係中國一部分嚟嘅喎， 你唔好計翻成吉思汗歐洲都係中國一部分啦咁。 咪咯，我咁同佢講我話咁你講如果你要講呢啲嘅，你不如攞打埋越南啦，咁使乜講咁多呢啲嘢？ 仲有啊，點解我心諗點解你咁變態嘅？點解你成日覺得個國家大就好嘅啦咩？你大你控制住好多人，但係人人都憎你嘅，咁你係咪應該自己即係檢討下咧？ 唔係佢而家大陸最大鑊嘅問題係咩咧？佢而家係任何歷朝歷代最衰嘅時候，因為點解咧？任何歷朝歷代向外擴張咧，點衰都好咧，佢都有一套文化價值觀輸出嘅，例如你漢字啦，係咪先？儒家思想啦，即係你去到邊度？只要中國嘅勢力所求嘅地方，都會見到孔廟，係咪先？都會見到人哋有一套，即係你中唔中意都好，起碼佢有一套意識形態 sell 出嚟先。 相對其他嘅 相對先進， 係 相對 先進嘅。你個文化咁低，你居然去控制香港，咪香港高級好多咁 啊？而家冇啊！你共產黨嚟而家出去幫人修橋鋪路，你 sell 啲乜嘢？你共產主義你唔再講啦，係咪先？咁你 sell 咩？你 sell 孔孟？ 有少少嗰啲孔孟， 你自己打爛曬啦， 都唔講唔用噶啦， 打爛。烂晒啦！你好话唔好听，嗰日我都同啲即系个留学生讲，我话我唔呢个唔系政治问题，呢个文化问题。你有冇见过人写书法用繁体字写嘅？唔系你同我讲，你话咁先进啊嘛，系咪先？咁点解？请问声，你国内嘅书法家写书法唔用简体字嘅？即系佢讲咗个笑话俾我听，叫做咩？九球天后有冇听过呢个笑话？喺大陆好盛行。就个古仔就系好简单，基本上就系有个大陆嘅艺人就写咗张画匾吓，送咗俾个打桌球嘅女仔。咁佢就想写九球天下，就是、九天。个九，然后球啦，跟住天后啦，即系个垃圾中文，已经垃圾中文嚟噶啦。但系佢写咗啲咩咧？就系大即系大写九啊，记即系一二三四五七八九个九咧，奇数奇象嗰个九，王字做个九字嗰个九啦，跟住球，然后天后咧，佢写咗前后个后，因为简体字系三个字合二为一啊嘛。 唔系佢唔识分咯，佢分唔到。 唔系，即系我话你呢啲你咁样摧残个文化，咪变咗好似同文盲有乜分别咧？难听啲讲句。 你知道咩？其实呢一个系好搞笑嘅。你知唔知台湾有个影后叫做龟亚蕾啊？好著名嘅，系一个老牌嘅影星啦。咁佢就係曾經喺大陸攞咗一個唔知乜鬼嗰啲獎咧，因為佢最近都拍好多戲，咁然後又係即係人哋叫佢做影后啦，咁於是又係有個咁嘅核突書法家，又係寫咗影后兩個字俾佢打動咁樣整去送俾佢啦嚇，係一個直覆嚟嘅，又係寫咗前後嘅，哇！真係笑到我差啲反肚。 你呢啲 一個咁冇文化嘅人，居然做書法家，喂！老實講，我都學書法啦。學書法，你唔該你研究一下啲中國文字先至寫啦，唔係淨係寫得靚唔靚。嗱，固然佢啲字已經衰格噶啦，再加上冇文化，你真係覺得想嘔嘅，真係唔憎。咁所以咧，唔好講啦，呢、這個咁嘅國家真係令人覺得好，即係相當之煩惱。同埋，正如我頭先所講啦，點解人哋佢咁中意人哋愛佢嘅啫？中國咧成日希望香港嘅人咧係愛佢。咁如果你希望一個人愛你，你梗係希望人哋真心愛你噶啦 即係係好自然嘅，而且我成日話愛呢樣嘢係非常之自然嘅。你逼我，我唔一定愛你，不過你唔理我，我都可能好愛你嘅。呢樣嘢好神奇咁啊！但肯定，如果你係成日虐待我或者係即係施暴嘅，我肯定，除非我係一個變態嘅，如果唔係我唔會愛你。咁喺啱啱喺呢一日，應該係琴日啦，有一段新嘅新聞就係有一個日本嘅女仔就殺咗自己個媽同埋祖母。咁當我一聽到呢個新聞嘅時候，我就已經覺得呢個女仔係即係罪無可恕啦。咁點知後來再睇清楚段新聞咧，原來佢該區嘅好多人咧就為呢個女仔咧而係簽名，希望法庭能夠輕判。原來佢話呢一個女仔嘅祖母同埋嘅媽媽咧都係嚴厲到咧係幾乎係虐待呢個女仔，係人都知噶啦。咁所以到最後呢個女仔係頂唔順就發咗癲啦，就殺死自己個 grandma 同埋自己個媽。喺咁嘅情形之下，我自己就覺得。有些人咧就喺度夾硬要你愛佢，不特止，仲成日咧搬出嚟就話我係你阿媽或者我係你阿爺，我係你老豆，所以你要愛我。中國人有一句説話叫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即係話父母無論點都係啱。其實唔係嘅，呢句説話係非常之錯嘅。天下有非常之多不是的父母，咁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如果就算係爸爸媽媽，如果係對我唔好，甚至係虐待我、凌辱我嘅話，我唔相信我係會真實地愛佢咯。就算係都可能係迫於淫威之下，喺咁嘅情形其實個關係是非常之恐怖的，亦都會導致很多很多的即不良的後果。 啊，小華姐姐，我應該俾我屋企人個電話你，俾我啲親戚的電話你，等你同佢哋即係嚇説下教啊！依、這個真係。 喂，我同你同病相連㗎，其實阿 Sam， 我成個都係。 我由細到大都是問題兒童嚟嘅，就係通常都。即係係咯，不過啲人成日同我講啊，世上無不是之父母，你咁樣同長輩講嘅唔啱。我話哇，佢咁樣同我講嘅就啱啊，大佬。 梗唔係啦，絕對唔係。我話俾你聽，我都係人哋嘅媽媽，我覺得唔係嘅。我唔知見幾多父母都絕對唔合格嘅。 譬如係，尤其是係思華，你嗰一個嗰、那個層嗰、那個那個界層咧，係好多人都覺得喂，你尊師重道或者係你孝敬父母係一個好必然嘅事咧。無論你父母係點樣對你都好，你都應該孝順佢。即係依個係咪？嗰一代嘅人係會咁樣諗，或者係佢哋嘅教育，或者係佢哋嘅文化促使到佢哋要咁樣諗。所以我哋講嗰啲所謂頭先我哋嗰一紮嗰啲即係對中國大陸嘅一啲嘅言論，哇！啲人一聽到就哇，大佬你咁樣真係唔愛國啦，咁樣你真係唔係為咗國家好啦咁樣。咁所以我哋依啲叫做唔愛國或者係唔愛黨咁樣嘅喎。 其實咧，我可以解答呢個問題啦。其實係班友仔唔讀書啫，《論語》唔係咁講嘅，《論語》係。父慈子孝，长幼有信，君义臣忠啊嘛，系咪先？即系有个次序嘅，你要父慈先至系子孝噶嘛，系咪先？你个老豆都唔慈，你个仔点会孝顺咧？啱唔啱先？你做君主嘅，你要有义气，个臣子先对你忠诚噶嘛，啱唔啱先？做长辈嘅，要即系循循善诱，做后辈嘅先至会恭顺噶嘛，啱唔啱先？即系人哋嗰套人唔系咁样嘅，只不过系朱熹之后夹硬改到咁样啫。咁班友仔又唔读书，啱唔啱先？佢即系点解咧？其实同而家共产党一样噶，佢会觉得我可以用到我嘅 position。authority， 即系我系喂我辈分高过你，你就要听我讲，不论我讲乜嘢，我费事同你讲咁多，即系基本上系咁嘅意思咯。但系其实头先讲翻阿萧华姐姐头先嗰个 point 就话，我点解你点样要人哋爱你？其实简单啲讲咧，用而家嘅现代嘅语言就系话一个软实力。嘅表現，即係好似我哋之前都講過，香港嘅軟實力以前係好犀利嘅，而家就已經衰落咗好多啦。嗱，而家個問題就話中國大陸共產黨佢有硬實力，佢有錢 ，OK， 即係喺咪絕對個 absolute number 絕對數值上，佢有一定嘅錢啦。咁佢有一定嘅軍事力量啦，起碼 regionally 佢係一個軍事嘅威脅啦，一個強國啦，所以叫做地區強國啦。咁但係個問題就話佢有冇軟實力咧？我想問一下你，除咗賣出嘅嘢係 Make in China 之外，你有冇任何一樣嘢係值得人哋去會愛嘅，或叫愛啦，或者會有影響力嘅咧？ 尊重啦，或者尊重啦。 嗱，美國啲人成日話佢哦，美國點樣強大，點樣強大？其實你有冇大家有冇諗過美國嘅強大嚟自邊度咧？其實嚟自好多美劇啦。咁美劇點解咁好睇咧？其實好多時候你留意一下就係好多美劇佢有好多譬如話 Boston Legal 啦，其實佢係對美國政府好多批判。 佢好多搞笑嘅，但佢對即係美國政府好多批判嘅，譬如對 news， 佢哋都對美國政府好多批判，好多 research 喺後面，其實係好有教育意義或者好發人心性。依啲好多好多依啲嘅美劇啦，你睇下最近好似好多人簽過嗰、那個陳對白宮嘅陳情書，會收到白宮嘅一啲信件啦，好似我都收到，奧巴馬輸即係自由黨輸咗個大選 ，Congress 嗰度輸咗大選，人哋係會承認錯誤嘅。人哋係會話 OK， 我哋接受錯誤，咁但係我哋下一步應該要做啲乜嘢咧？嗰種反省啊，你明唔明啊？嗰種其實一次大戰，頭先蕭華姐姐講嘅，其實都係對自己過去所犯嘅過錯一種反省。如果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好，一個民族也好，佢唔對自己進行反省係唔會進步。你都冇錯，啱啱先我冇錯，點解要改啫？你睇而家都係㗎，習近平點解要整風行翻毛澤東嗰套啫？因為毛澤東冇錯啊嘛，啱唔啱啊？好簡單㗎，下一步搞落去嘅，我覺得絕對有機會嚟多次文化大革命㗎，因為你啲人嘅思想都係咁啊，根本冇人會反省過，哎呀，文革係唔啱嘅。咩发生咩事啫？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啊嘛，咁即系冇人祸啦，啱唔啱先？啱唔啱先？即系唔关事噶。咁既然系咁嘅，大家可以再嚟多次嘅。点解我哋需要透过呢一啲纪念活动去提醒自己 ，let us forget， 避免我哋去忘记，因为就唔好再犯同一个错误。我可以同大家讲，今日大家环顾下中国大陆嘅情况。點解唔可以再嚟多次文化大革命？點解完全所有土壤喺翻度？而家整風，習近平整風同行翻以前毛澤東嗰套係同出一次，所以我覺得好老實講，我完全睇唔到中國點樣係一個強國咯。 唔係而家歐洲國家即係點講啊？啲外國係講話 let we forget， 但係調翻轉大陸係話 let us forget 喎，你明我意思啊？即係我哋就話我哋千萬唔可以忘記以前嘅事。而家大陸就係話我哋千萬一定要忘記以前嘅事咁樣咯，因為而家我有錢咁樣咯。即係所以同埋佢不斷地去頭先其實我都想講，其實佢哋有反省嘅，即係我諗佢哋自己內部係有自省嘅，但係裏邊嘅人係唔敢出聲。聽我意思啊，即係因為即係就會俾人鏟嘅時候，咁基本上依個渠道係冇可能嘅，所以你先即係佢哋用打壓嘅方式係唔俾人用有一啲反對嘅意見咁樣咯。 完全所有嘢都係為咗鞏固自己嘅權力啦，講到底就係、是。其實咧，我喺學校咧有一個講者咧係德國人嚟嘅，咁我同佢傾過即係納粹德國嘅問題啦。咁係納粹德國係。話係管得好死，係完全你唔可以講任何讚美納粹德國嘅 都唔得， 係冇言論自由嘅。你喺依一方面 係啊， 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其實好老實講啊，我覺得德國一個好優秀嘅國家，因為點解咧？好老實講，你有幾多國家可以同成個世界宣戰啊？講真，即係其實唔係話一面倒嘅輸喎，其實係有得打嘅喎，即係我覺得。憑一個國家的力量能夠做依樣嘢，你本身已經係唔簡單㗎啦。咁再講就係話，所謂嘅 atrocity， 凡係咧都要加上一句就係、是，凡係能夠牽動世界大戰嗰啲國家，一定都係好優秀，唔係佢冇可能做到。 啱啊，你唔係好慈禧咁啊，賴啊，係咪先？ 係啊。 但個問題就係話，你德國佢第一你能夠同成個世界打仗已經唔簡單啦。第二就係話。所謂的暴行啊，所謂的 atrocities 咧，其實跟蘇聯同埋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相比咧，其實真係小巫見大巫喎。你講嚟講去又唔係種族滅絕，話你要殺猶太人啊嘛，係咪先？但你話如果你話共產黨殺自己人，話大佬三面紅旗係咪先？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你非正常死亡人數都已經係兩千萬啦。話非正常死亡人數，你睇下蘇聯。嗰邊殺成點？ 猶太人唔係咁比例上都好多嘅，猶太人唔係咁多嘅啫，中國人就有幾億啊嘛，當時都。 咁你 呢一個都係人類極其極大嘅罪行嚟㗎，都係滔天罪行嚟㗎啦。係 咯，即係你話相比之下， 數量就唔係咁多啫，但係嗰種殘酷性都係。 我唔係話讚揚納粹德國，我嘅意思就係你相比喺係啦，你相比喺情況之下，佢哋唔係咁差咯。我重點係依樣嘢咯，即係你要咁樣睇㗎。 這 個意見有保留， 我都有保留這個。 不是，但我跟他說我說其實我覺得即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是不是？誰贏了就誰寫歷史咯，是不是？但我有一點呢，我覺得為什麼有些國家是特別值得尊重的呢？不是說他有錢，不是說他的劇集特別好看，你看美國裡面的人呢，是罵美國政府罵到趴在那裡，是罵政府罵到趴。你經常說他美帝國主義，經常說他打仗，喂，你睇下越戰啊，越戰打仗 夠打得犀利啦啩，係啲大學生係上街公民抗命，去施壓俾個政府唔好再打落去嘅。你咁多次自越戰之後，每一次戰爭其實根本上都係你哋逼美國佬要打。你睇今次 ISIS 美國佬想打咩？咪又係你哋逼佢打，係咪先？佢入面打入面嘅人都好多人會講就話點解我哋要去打 ISIS？ 關我哋咩事啫？冇錢啊，唔俾啊，唔想打。裡面自己國內的國民對自己本國政府的管制和批評其實是還大過你其外面的人罵美國的。 你講得非常之啱啦，所以咪係因為佢有咁嘅胸襟，而有咁樣嘅制度，所以人民可以猛咁鬧佢。仲有佢出兵嘅時候，人哋就鬧佢；佢唔出兵，人哋又鬧佢唔維持世界和平。呢一個就係作為一個即係超級大國或者一個世界警察嘅一個嘅無奈咯。咁但係正係因為咁，人類就對佢有較高嘅期望，於是又有更多嘅批評啦。 我嘅重點係覺得，你係依一個係不斷自我修正嘅一個過程。你見德國。我相信他们是真正真心地去反省自己。你看德国总理曾经去到意识，即是向几次去忏悔啦。那你日本其实都已经，其实日本首相已经三次，甚至当住毛泽东都已经承认，哎，不好意思，我们做错侵略了你们。是毛泽东说， 毛泽东赞 了，多谢你们，多谢你们侵略中国，我们中共才可以执政啦。 从共产党的角度是真的，因为他这样才可以膨胀自己的势力。 喂，大佬啊，你起码以前的皇帝啊，做错嘢都下诏罪己啊！你共产党有冇下诏罪己？唔会。而家系讲乜？你唔可以用咧前三十年去否定后三十年嘅。阿吴嘉玲，即系乜都俾你讲晒。 所以阿Sam 你讲得啱，所谓软实力咧，即系我唔中意用呢个词语啊，呢个系好大陆化嘅词语，即系话一种嘅文化或者一种嘅融和或者一种嘅胸襟，你喺所有嘅民主国家里边自然而然地体会出嚟，无论佢有钱或者冇钱，但系。一啲咁嘅獨裁國家，日日咧喺自己嗰頂嗰個面上貼金，就話自己點樣偉大啊，點樣光榮啊，點樣正確啊。但係咧，嗰種醜陋嘅狀態咧，就係無論你有幾多錢咧，你都化唔到妝嘅。咁所以好明顯嘅，人民咧，無論係點樣裝模作樣話要擁護你，但係只腳就自然會跑去嗰啲民主國家。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嗰啲共產主義國家嘅國民可恨之處。佢一路咧就或者我自己都要講下，就算我哋香港人都係啦，唔知點解咧，我最近就見到好多香港人，因為香港嘅雨傘運動咧，其實引致好多平日唔講政治嘅人咧都講政治啊。最大問題就係因為佢平日唔講咧，我唔知佢嘛，唔知佢會咁 講又是可，一講即係擺 一講之後，我發覺嚇。點解我喺呢個世界喺我識嘅人裏邊，我想像唔到我有咁多，即係我有一啲咁嘅朋友係有咁嘅見解，而呢個係遠超乎我嘅想像嘅，因為可能真係平時冇碰呢啲問題啦，仲要嗰種咁嘅落後，講得衰啲真係無恥咧，令我覺得我難以接受，同埋即係難以絕對難以認同。 可唔可以講個極端啲 example 出嚟俾我哋分享一下咁樣？ 好多 喎，哇！真係好多喎，就阿 Sam 你講先，頭先你 講極品啊嘛，講極品啦， 極品啊，極品，好似小華姐都講過啦，有啲就可能移民咗過嚟好耐嘅。咁佢哋係基本上有咗一個固定嘅睇法，就是、搞清政治嗰啲一定係有陰謀喺後面嘅咁樣。咁啊，可能會覺得哦，佢哋而家你搞佔中嗰批，全部後面有利益噶嘛？唔係有嘅，佢係有利益。佢話點解咧？嗱，你睇戴耀廷，戴耀廷教法律噶嘛，係咪先？咁而家回歸咗啦。咁佢如果香港唔行英國嗰套法律，咁佢咪冇得撈咯？咁講依啲咯，佢咪同你講依啲咯。但佢自己，你問佢咁點解你移民過嚟咧？咁啊，我嗰陣時嘅環境又唔同嘅，咁樣咯，即係完全係唔 make sense 咯。但係你點同佢講？你冇同冇道理同佢講噶，佢咪就同你咯。 咁你唔同佢講，點解你唔翻去而家？係咪？ 佢咪話：，哎，我都喺度咁多年啦，咁啊，但佢自己又其實攞緊澳洲政府啲pension 嘅，即係啲福利嘅，即係啲退休老人金啊，佢又喺度攞緊嘅，一路喺度享受民主自由福利，然後一路批評民主自由福利咯。系唔明白啊，系完全唔明白啊！你都唔知闹佢好定唔闹佢好？ 咁咪唔闹佢好，咪闹佢咯？咩唔闹佢好？ 又冇意思啦！几廿岁同佢讲呢啲，即系呢啲系一个极端啦，一个极端啦。你唔通 其实都唔系极端，我谂啊，你讲得啱啊！嗰啲几廿岁嗰啲咧，我净认为咧，佢最好快啲喺呢个世界度消亡，因为真系阻住地球转。即系嗱，呢一个同我自己嘅一代，或者再比我再年长少少嘅就系咁嘅人，我谂我都要喺呢个地球度消失，因为实在真系。即係聽完佢講嘢咧，真係覺得唔願意同佢再繼續有任何嘅交往咯。 我都有少少精神分裂，同埋可能我覺得佢哋會認為我佢中國人嘅身份係不能改變，我覺得所以佢會希望心底都係希望中國嘅一日會強大，佢嘅地位會受到提升。我估啊，我唔知啊，但其實另一方面佢哋又會好 enjoy 喺度享受嘅生活、福利各方面、民主自由。你其實唔係咁樣噶嘛？我覺得可能個教育傳統就諗唔通啦。但其實我有 on 一個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cale 有啲係。喂，你出去浸過鹹水嘅，你喺香港可能喺中環翻工做 iBank 嘅，十幾廿個月零嗰啲咧，佢哋有啲又係好 stubborn 喎，覺得喂你可以咁樣犯法嘅咩？哦，你中意就犯法嚇，咁樣塞住條路，咁樣阻住人哋唔使揾食噶啦，係咪先？你咁樣就破壞法治啦咁樣。但佢講得好似好有道理，但係又冇諗過，喂，好多人瞓農屋。冇人理喎、啊，香港而家好多人， 所以我咪係咯，覺得有時點解咧？即、就、係、是、我識嗰啲老老實實，我成日話你係都街邊啲普通嘅苦魚，我真係覺得誒、哎、算啦，原諒你，我當你廢啊無知。但我識嗰啲好老實講，真係讀好多書嘅，全部都嚇，即、啊、係、就是、讀一個普通嘅學位係最 basic 嘅，即、就、係、是、讀更多嘅學位，再多嘅學位喺大學教書做嘢嘅都有。即係你就係會唔明白點解咁基礎嘢都唔明白。之前我頭先講嗰個日本嘅少女，佢殺死佢嘅祖父、祖母同埋媽咪，梗係唔啱啦，錯到極啦。但我想問一下個原因係乜嘢咧？正如公民抗命，梗係最好唔使啦。我同你，我都中意喺澳洲風花雪月噶嘛。我哋最好係出去食大餐，咩都唔使理，得閒先投下票。我最中意澳洲其中一樣嘢就是、平時唔使講政治嘅，三年先投一次票嘅啫嘛。就是因為我們已經交託了給某些我們信任的人選了他去管理政治，並且有一個反對黨去夾住這個主政的人，那我們就輕鬆一點咯。香港之所以搞成這樣， 你真的不想跟這些人所謂在大學教書的，他居然連這麼 basic 的東西都不明白，我跟他有什麼好說呢？正如我說，如果有個爸爸強姦個女的，那你覺得個爸爸是不是應該拿去閹，或者甚至或者姦殺了個女，那你是不是覺得就算個老爸死，或者個女要殺死個老爸，不是說對，不過情有可原噃。如果你連這個都看不到，你說啊，沒理由女要殺老爸的，或者沒理由女要反抗個老爸，如果你這樣說話，我會覺得你是變態兼白痴，我不想再跟你說話了。因為你連那個基本的事都搞不清。正如說戴耀廷鬼不想在自己那個法律系那裡輕輕鬆鬆在個冷氣房那裡教書摁摁腳，跟著就去度假 去玩嗎？為什麼你要逼到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出來抗命之後，左右罵他，右罵他，學生又罵他，全世界人都罵他，為什麼呢？他你喜不喜歡他都好，他其實是實施了抗命。那問題就是為什麼不將這個事情的根源搞清，這個才是令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相當之多是令人失望同埋令人唾棄嘅原因。 我認同啊，因為我同嗰啲人可能傾深入少少嘅，我發覺佢哋一般嚟講有兩個特點啊，即係第一咧就係、是、no awareness， 基本上四個字講曬，鼠目寸光。即係佢哋第一就係唔會，佢哋除咗佢生活嘅嗰個範圍之外咧，佢哋係唔會去留意或者去關心身邊嘅人係點樣生活嘅，即係可能係咯，即係可能佢喺我喺中環翻工，我喺銅鑼灣翻工，我揾一個中產嘅收入，咁我屋企可能有少少錢嘅，有層樓俾我住嘅，哇！你哋唔好搞事啦，你塞住條路做咩？即係做咩破壞法治？哇！個個好似你咁仲成世界啊，係咪先？但佢哋唔會留意到，可能喂喺你個兩三個 block 有好多人係瞓緊農屋。嚇、啊，好多人係過緊一啲第三世界國家嘅一啲 living standard， 係咪先？但係嗰啲人都係香港人嚟噶嘛，嗰啲都係香港付出過噶嘛。 但 係 阿 Sam， 你知唔知呢一啲人 咧？ 佢就會有一種非常之傲慢嘅態度，就係佢渣咯，佢蠢咯，佢唔勤力咯。 嗱， 佢哋呢一種咁樣嘅傲慢，同埋咧完全唔係睇個社會嘅整體嗰、那個。那個視野咧，即係完全冇一種廣闊啲嘅視野咧，係令你覺得非常之討厭嘅。佢自己好彩，或者佢自己有人幫佢嚇，譬如話有喺我哋呢一代，我自己呢一代啦嚇，係好容易。我自己都話，因為我最近就係識有一個人喺大學裏邊做嘢嘅，咁我梗係同佢拗啦，拗完之後我都覺得佢好 hopeless 㗎啦，我都費事同佢拗。咁跟住我就話你唔好咁講嘢啦。我事實上而家因為我最近有個親戚喺香港咧，就買咗一間屋，就係、是、間咗三間嗰啲套房嘅租俾人。 咁其中原來有一個套房咧，就係、是、租俾一個教大學嘅人，咁係8000蚊租嘅啫。咁我佢話俾我聽之後，我覺得好詬異。我話嚇、啊、教大學都要住呢啲咁樣嘅所謂套房，咪即係劏房。佢話係啊，哇！原來真係好難，即係真係即係香港啲人真係辛苦啦咁。哦，哇！真係好難頂喎、啊。咁於是我咪話翻俾我呢個朋友聽，佢係喺大學裏邊做嘢嘅，退咗休啦而家。咁但係佢就話：喂，咁佢好渣啫。人哋又教大學，又喺大學做嘢，呢、這個又喺有乜理由8000蚊做嘅？即係住間劏房。我話阿哥哥啊，我話而家個時代已經唔同咗噶啦。我就算你俾你5-6萬蚊啊，如果你又要食又要住，然後又要儲錢買樓，其實都係冇乜錢剩。佢話：咁你唔係一個人做嘢噶嘛？你加埋你太太咪有10多萬咯。我真係想話，第一，你太太有冇咧？我好似記得佢太太都冇做嘢喎。第二，我真係話，就算10多萬又點啫？10多萬你要食要住要翻學，然後你仲可能要儲錢買樓，我話都唔夠錢，梗係買。咁就話，梗係唔係啦？我一早已經買咗樓啦。咁我當時就好嬲，因為我覺得佢真係好老土，亦都好。好傲慢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成日覺得你渣啫嘛，你有乜理由自己教大學都咁啫？我心諗你咪知道個社會而家係好冇出路，年輕人係好憤怒咯。於是咁佢話：咁你渣啫，你係咪都應該要自己儲下錢咧？我哋啲咪一路係咁樣捱翻嚟。我話唔該，你自己諗下，我哋個時代係好彩嘅。我唔係好想帶佢，但我當時我都好嬲，我即刻話：我話你唔好巴閉啫。我話我想話俾你聽，我讀大學嗰陣時候，我已經買咗層樓，呢個係真嘅。我話因為容易入場啊嘛，我當時只係用咗10000多蚊啊，我已經係可以攞到一層樓嘅首期。我話而家冇100萬都搞唔掂啊！我話你識唔識去為其他人諗下？咁當然最後不歡而散啦。 天方夜譚。 我唔係喎，我真係覺得你明明佢嗰種傲慢與無知，同埋咧好似喺個象牙塔裏邊嗰種感覺咧，令我覺得我最後就覺得佢唔係 the only one 咯。其實我哋呢一代人好多人自己係享受咗社會嘅成果或者係一啲嘅好彩咧，佢仲覺得係因為自己叻。但其實他是真的非常之無知，還有他沒有不知道而其實時代是很大的變化。後來我才記得原來他都幫他的女兒 買樓給首期，即是說 屌這樣說什麼， 我當時忘記了，我不是跟他很熟，後來我就覺得你講乜嘢啊？原來你個女兒都要你幫手，你咩人嚟噶？你居然就係恥笑而家嗰啲人冇能力，然後話你渣啫。呢人係咪虛偽到不得了啊？ 即係我老豆成日問我話：點解人哋個細路隔離屋個細路又得，你又唔得咧？咁我問佢：咁點解人哋個老豆係李嘉誠，我老豆唔係李嘉誠咧？ 你咁啊俾人頂你啦！ 唔係你咁樣，你用咁嘅 logic 係咁嘅答你㗎啦。但係個問題， 其實應該咁鬧佢。 個問題係頭先阿蕭麗小姐都其實 cover 咗第二點啦，就係話第一點就係話佢哋係對身邊嘅環境係冇認知嘅 ，no awareness。咁另一方面，佢哋係完全係冇知識嘅，冇 knowledge。佢哋可能係喺某一個專業上面 finance 或者 accounting， 佢有一好窄層面嘅專業知識，但係你同佢講，譬如話，我咩叫做社會流動性咧？哦，究竟政府嘅 function 係為咗啲咩咧？我咩叫法治咧？成日都講法治，咩叫法治咧？我犯法唔代表破壞咗法治喎，我犯法走去踎監，咁其實係尊重咗法治喎。 係唔好意思，香港好多人都仲係未 get 到依樣嘢。 唔係，但係嗰種無，我頭先蕭麗姐都講嗰種無知啊。喂，請問個政府存在意義係為什麼咧？請問呢個公民嘅責任、義務嘅權利係乜嘢咧？請問基本法點寫咧？請問中英聯合聲明點樣寫咧？即係你依啲嘢你完全零知識，然後你就指責啲哦，你上街你瞓條街道你唔啱，咁點解佢瞓喺條街道咧？佢爭取緊啲乜嘢咧？哇！我點解要爭取公民提名咧？喂，大佬你連選舉是什麼你都未知道喎？佢話哦，喂。人家其他國家很多國家都是沒有公民提名的，那有什麼關係呢？人權約章寫到明要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嘛，是不是？即你跟他講這些你是永遠講不完，因為他那種 ignorance 那種程度呢是嚇人的。另外就是說我其實呢我經常都覺得呢大家其實有一個 concept 大家都需要明白，其實如果大家明白的話就解答了大部分問題，就叫做 the veil of ignorance， 即是這個叫做我不知道中文怎樣譯啦，即是叫做美國的哲學家 John Rawls 他提出的一點，就是怎樣何為公平呢，就是說當你 make 一個 decision 的時候，你是不知道自己將會在哪一邊出現的， 咁其實頭先思華姐都 cover 咗啦，就話其實 John Ross 就正正係講依樣嘢，就話你哋嘅所謂嘅成功者啊，其實你只不過好彩啊。喂，你 unlock 咁啊？你話你標基你夠叻啦啩？如果標基喺非洲出世，佢可唔可以係標基？佢可唔可以創立微軟咧 ？Mark Zuckerberg， 如果佢喺扎伊爾出世，你估佢可唔可以創立 Facebook 啊？唔係依個係事實嚟嘅，啱唔啱先？喂，如果你出生嘅環境，你老豆係賊，你阿媽係妓女，你老你阿哥係打劫嘅，你細佬黑社會，你成為大律師嘅機會一定係低過一個法律世家出嚟嘅人，啱唔啱先？就係咁簡單。就算你同一間學校讀書啊，你嘅屋企嘅環境個背景係點樣，都對你有一定嘅影響㗎。啱啱啊！你好好老实讲啊，我眼见你所谓嗰啲点样优秀嘅人，喂，你屋企点样栽培你啊？喂，帮你拣埋学校，帮你拣定叫你读咩，即系要你读乜嘢，帮你请定补习老师，帮你拣定学校，帮你左托右托关系，确保你入到边间大学，然后出到嚟帮你搵埋工，大佬，喂，搵边个uncle 啦，入边间 I bank 啦，系咪先？入边间law firm 做实习啦。 你哋呢一代就系咁，但系其实喺我哋呢一代度咧，系好多人真系好贫，系真系一个贫苦大众嚟嘅，系好艰难嘅环境。正系因为好艰难嘅环境，我哋就知道，如果我哋唔向上游啊嘅话咧，我哋就会好惨咁啊，跌得好惨。 有一样嘢咧系。最最最最值钱最珍贵系咩咧？嗰样嘢叫机会，嗰样机会，而系往往就系 baby boomer 嗰一代有，而我哋依一代系冇。嗰代啱啱打完二战，死得咁多人，然后啱啱就上香港啦。你经济中国大陆系一个封锁嘅状态，靠香港有一个窗口，所有嘅经济活动由香港呢个窗口度进行。咁当然啲机会系多啦，系咪先？同而家香港根本有两回事。 头先你讲，当我哋喺一个普通嘅價為合理的社會裏面，當你定立一條規則的時候，你不知道自己在哪一邊的嘛，即是說大家不是說在一個公平的環境長大，但我們是有公平的機會，即是說你勤力一點你可能會有較多的著數，你懶一點你沒有啦，那即是說就算我懶，我可能去做廚師，我做什麼，我其實都可能有出頭之日的。我們在香港當年真的可以這樣，所以我自己有朋友是廚師，或者有不同的階層的人，或者有裝修的人，我有一個朋友後來做冷氣都做得很好的，他們全部都買到樓的，不妨礙他們去有生活的上流。 但是調回轉頭來看呢，其實即是怎麼說，經常人香港經常說那些人廢青啊，啲人點解出嚟佔領啊？冇平時冇事做。喂，嗰陣時即係講緊三十年前嘅時候，同埋而家呢段時間已經係截然不同嘅時候。即係無論係 globalization 又好，無論係其他異國崛起又好，即係令到即係呢個世界已經唔係咁樣好似以前咁樣去行㗎啦嘛。 我成日都覺得買唔買到樓咧，大家首先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話確保大部分嘅市民能夠有一個合理嘅居住環境咧，係政府的責任嚟嘅，即係依個大家要明白，又唔係話你買唔到樓你就冇用，即係其實一個好簡單嘅 common sense， 大家其實諗清楚，究竟去照顧大部分居民、大部分市民或者大部分公民嘅一個住屋需求，是否政府嘅責任咧？嗱，如果係嘅話，我想問一下。在这一方面香港政府做得合不合格呢？ 其实他一推公屋出来就得了，只不过是那些地产霸权不让这样做而已。 啊，不是咯，大家其实你讲穿了就这么简单，以前当年高地价从来都是这样，不过以前港英政府有一套相对比较怎么说实用的房屋政策去照顾这件事，但是现在学你话斋，因为地产霸权要所有的利益要确保给地产商垄断，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居屋和公屋，基本上過去嗰幾年都冇啦，咁可能你話2003年啊，董伯伯係咪先推冧咗個樓市之後，而家共產黨有條金科玉律就不能夠佔樓市啦，係咪先？但個問題就係你連基本嘅衣食住行嘅基本嘅生活需求你都唔能夠滿足到香港市民，咁請問生你依個政府仲有咩用啊？ 而最大問題仲要係咧，我哋香港啲人咧仲可以係。擁抱呢一唔係擁抱嘅，或者起碼都係覺得話你冇，或者你居住唔能夠改善，無論你係用公共嘅居屋或公屋，或者係私人嘅樓宇，你改善唔到就係你自己渣。即係我自己身邊好多呢一啲咁樣嘅香港人啦，我希望唔係大多數，只不過係我身邊嗰啲人特別出色啦，所以搞成咁。咁我自己覺得，正如佢哋嚟到澳洲。 我好相信大部分我認識的人嚟澳洲都是因為六四的問題而對香港係個前途冇曬希望，亦都好希望好好咁教育我哋下一代而即係蒼茫咁樣走。但係居然走咗之後，我哋走咗二十幾年，而家回過頭來一想咧，居然佢哋係一路享受緊民主嘅時候咧，跟住自己會擁護獨裁。咁呢樣嘢我唔能夠接受咯，同埋我唔覺得係我成日話究竟學生做得啱唔啱？其實係我歷史會俾一個答案嚇，你永遠唔知道嘅係一個好短時期。但係我會知道佢係唔係追求緊一樣正當嘅嘢，呢個先係重要嘅。至於學生而家係咪上京揾邊個做中介人啊，或者係佢係咪要搞五區公投或者公投，唔緊要噶。其實呢個歷史長河裏邊冇人知道係啱定唔啱，有時係可能好彩，有時可能唔好彩。但係最重要，佢係咪追求緊光明同埋公義先？如果係，我哋就值得支持噶啦。我哋仲咁多計算做乜啫？就係最識得計算咯。喂，啱唔啱？唔係講啱唔啱，唔係講正唔正，而係話得唔得？喂，得唔得唔係我哋講噶嘛？世界上好多嘢，就算我哋努力到死啊，都係唔得，就係因為原來上面嗰個人係黐線嘅，佢變態嘅，佢死都唔俾你，咁啊唔得咯，咁啊冇辦法咯，但係都要做噶嘛。喂，香港人日日同我哋講，喂，你同佢爭係唔得嘅，我最憎人講呢句，因為我覺得第一你唔爭過，點知得唔得咧？第二得唔得你都應該要爭，因為呢件事係啱啊嘛。最讚賞嘅就係啲學生係咁勇敢咁樣行出嚟，而我更加係讚賞嘅，佢哋係咁背叛上一代、咁無能嘅上一代。我自己就覺得喺我哋呢一代就係因為冇爭，或者爭得唔好，或者爭得衰，或者係自己軟弱無能，而導致下一代咁辛苦。我哋係應該要真係叩頭謝罪。喂，而家仲要喺度鬧佢哋咧，我簡直覺得我哋呢一代真係要毛澤東講過一句説話叫開除求職嘅，即係開除地球嘅殖民，我覺得係真係應該，因為實際上係好不濟。我自己成日話，我哋做唔到，唔好意思啊。咁我哋即係唔支持都算罷啦嚇，即係要踩多兩腳。即係我自己成日覺得學生嗱，好老實講，佢哋有好多嘢做，我都唔一定贊成。但係嗰種赤子丹心咧，你係會覺得好感動。我亦都唔相信佢哋有任何計算。仲有學生亦都係一啲就係唔識得計算嘅人，先至係值得我哋尊重。你同你哋啲咁嘅計算咁多嘢，咁變咗隻老鬼啦，就已經係應該要俾人即係應該俾人淘汰。咁所以我覺得佢做得啱唔啱，我唔即係一啲嘅具體步驟嚇，我唔會好介意，因為鬼知咩？因為佢對住嗰啲人係變態噶嘛，對住如果一啲係變態嘅人咧，佢有時又得嘅，有時又唔得，咁變咗唔係即係唔係理智啊嘛。如果理智嘅，你就可以同佢慢慢嚟到去商討啊，再而論道。但係既然對方係唔理智，或者係即係強權嘅，或者係唔講道理嘅，咁其實你能唔能夠贏佢，真係好靠運氣喎。 唔係佢好理智㗎，佢嘅考慮就好簡單，就係、是、究竟會唔會對佢嘅權力有影響咯。咁你而家坐喺條街度對權力冇影響啊嘛，佢清場對佢權力有影響啊嘛，咁佢咪唔清咯，咁咪由得你坐喺度咯。好理智㗎喎，所以其實大家都明白一樣就話、是，基本上而家共產 權咯，唔係理智咯。如果係一個理智咧，你啊不過你都講得啱，因為佢唔講長遠啊嘛，長遠嚟講咁樣一定輸㗎。因為你輸曬民主，我算你贏曬呢一代人就已經爭你爭到暈。不過咁你可以將佢變成奴才嘅，咁我香港人亦都有好有呢個 potential。 多謝董伯伯嘅嗰個叫咩通識科，而家啲僆仔講嘢仲叻過啲官。你真係見到啲學生質到啲官口啊喎！真係我所以覺得多謝董生，真多謝董生。 頭先思華咧就去引用毛主席嘅一句説話啦。咁啊，毛澤東度講嗰句啦，即係同啲學生講啊，世界係你哋嘅，都係我哋嘅，但係最尾都係你哋嘅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有時對香港上一代嘅一班人嚟講就話係啦，即係世界將會係你哋嘅，但係而家係我哋嘅咁樣咯。 阿爆石，你識唔識念㗎呢段？我先念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係啊，但係我哋而家係正午十二點啊嘛。對佢哋嚟講，即係嗰班 baby boomers 喺香港嚟講係，喂，我而家仲係中產，我而家係即係係啊，最尾世界將會係你哋嘅，但係而家係我哋噶嘛，係咪先？ 同埋佢哋狠狠地掌權，又掌財權，又掌實權咧，於是你會覺得你閃啦！你哋咁班咁嘅死人咩吳克儉啊，嗰啲咩即係嗰啲咩局長啊、秃鷹嗰啲，個個光曬頭，得嗰幾條頭髮，仲要坐喺個高位， 啊，真系想兜巴星。 所以咧，我嗱你你讲，如果你我哋要咁样讲啦，长远嚟讲，我系有希望嘅，因为先吓讲真，青年都系即系依嚟紧，第时好似董伯伯咁讲吓，第时即系学生里边其中一个会做特首噶啦，呢度里边，即系依样嘢系前途系光明嘅，但系咧即系依条路咧系唔容易行咯。 你系冇主席嘅话系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冇错。 咁唔好啦，咁我哋今日到讲到由澳洲11月11日嘅 Remembrance Day 讲到讲翻嚟香港啦，咁但系最尾啦都去呼吁或者系去鼓励翻喺澳洲收听嘅香港人，真系系喺嚟紧11月11日嘅时候11点钟，我哋去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即系战争里边为到呢个世界所贡献嘅，即系我哋去有几年嘅时间，咁我哋今个礼拜到呢度啦。下次再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拜拜。